当一般大人搬到疲惫了，有个家安稳你的慌张，或许世界比想象中的更勤劳，明白无常也能够事事都如常，增添了智慧依然眼中澄亮，勇敢哭用力笑别逞强，不用追求满足任何人的期望，我们都拥有独特的喜乐忧伤，长大的成本 封信。我觉得这首歌算是作为歌手的张杰用音乐的方式与自己双胞胎女儿温情的对话吧，并且他用这种方式好像也在跟这么多年来一直喜欢和支持他的歌迷来分享他初为人父的这种喜悦心情。这首歌的词曲是由他的同门师妹创作才女金文琪一手包办，作为给新生儿的礼物送给张杰。金文琪在提及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很多写给孩子的歌就像是拍给大人的童话电影一样，当这些孩子听懂这些歌看懂这些电影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而这首歌的歌词不知道刚刚各位有没有留意，极为细腻而深情，算是用父亲与女儿间温情对话的方式，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真诚的建议向孩子们娓娓道来。这首歌里有这样的歌词，不勉强追寻飞到多高的地方，只要你快乐才是唯一的真相。简单的字句，因为是出自于父亲的口吻，便有了山一样坚实厚重的力量。而且在这首歌结尾的时候，张杰还特别加入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两只老虎的旋律，用一种清澈明亮的童谣作为收尾，留给每一个听者的是无限的温暖和美好。正如作为父亲的张杰，只想把最为干净清澈的世界留给自己女儿一样。想在这时间继续来听王菲的这首《人间》。 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咱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来听那些歌手唱给自己子女的音乐作品。当然，这其中我们还会看一些名人作家写给自己子女的一些话。但愿这些歌让你感动的同时，这些话也会在让你教育子女的时候得到一些启迪吧。来听周华健的这首《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一世中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能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随周华健所演唱的《亲亲我的宝贝》。说到这首歌的创作，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到1989年。在那一年，周华健的歌唱事业起色不大，但是在那个时间节点里头，他知道了自己妻子怀孕的消息，是不是满心欢喜的一种感觉？就在那个欢喜期待自己孩子降生的日子里，周华健便开始创作这首歌曲。周华健写歌的计划是从他妻子怀孕的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其实周华健已经把这首歌的曲子全部写好了，但是歌词就一直没有写出来。是在他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就突然来了灵感，歌词几乎是一句一句出现，但是其中还有一句就是写不出来。于是周华健听到孩子那种呀呀呜呜的声音的时候，就想起了用啦啦乌啦啦乌啦啦作为那句歌词。而歌词当中的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面所指的那个宝贝，就是他那一年出生的大儿子周厚安。后来在1995年，周华健又唱了一首给女儿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女儿歌，一起来听。 健在1995年所唱的《女儿歌》，这首歌可以说是周华健唱给自己女儿的音乐作品，也可以说是一首在当时的公益歌曲。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所以爸爸和女儿之间的交流就有在外人看来，在别人看来就很温暖很窝心，而在妈妈看来可能就是醋坛子打翻了。好，这个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福对他自己女儿所说的一段话，但愿会给你教育子女的时候起到一点点小小的启发的作用。他对女儿说，不要被教条所束缚，任何问题都没有一个唯一的简单的答案。还记得当我帮助你去准备高中的辩论课程时，我总是让你站在你不太认可的那一方来辩论吗？我这么做的理由就是希望你能够理解，看待一个问题不应该非黑即白，而是有很多方法和角度，这就是批判的思维，你需要包容和支持不同于你的其他观点。我永远记得我去找我的博士导师提出的一个新论题，他当时告诉我说，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多年后我认识到，这不仅仅是包容，而是一种批判式思考，更是令人折服的领导风格。现在这也变成了我的一部分，我希望这也能成为你的一部分。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五月天里面石头创作给自己子女的歌，咿呀呀 呀，咿呀呀，咿呀呀，宝贝说的话，咿呀呀，不要担心，你很快就长大，很快你就会叫妈妈，转眼你已经1岁了，宝贝还不会弹吉他，相信有一天你也会大声唱，哥哥爸爸真伟大。你的微笑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在光阴浅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我们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听一些这么多年来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歌手唱给自己子女的一些音乐作品，然后去看几位名人名家写给自己子女的一些话，但愿这些话能够在生活当中你教育子女的时候给你一些启迪。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王志文宝贝。 纯真的笑容挂在你脸上，陌生的世界在你的面前，轻轻地对你叫一声孩子，你是否听得到，是否明了，做人的道理都说给你听，古老的话语在空中传来，人生的风雨只有你自己承受，让我们手牵着手永不分离。亲爱的宝贝，快些长大， 快长大， 让那些烦恼随风漂流去吧。亲爱的宝贝，快些长大，这是你一生一世永远温暖的家。归去的夕阳落在你脸庞，远去的鸟儿寻找自己的家。笑容挂在你脸上，陌生的世界在你的面前，轻轻地对你叫一声孩子，你是否听得到，是否明了，做人的道理说给你听，古老的话语在空中传来，人生的风雨只有你自己承受，让我们手牵着手永不分离。亲爱的宝贝，快些长大，让那些烦恼随风飘。 潮流去吧。亲爱的宝贝，快些长大，这是你一生一世永远温暖的家。亲爱的宝贝，快些长大，将那些烦恼随风漂流去吧。亲爱的宝贝，快些长大，这是你一生一世永远温暖的家。归去的夕阳落在你脸庞，远去的鸟儿寻找自己的家。 在听完王振文的这首《宝贝》之后，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华人作家画家刘墉写给孩子的一段话。他说，孩子，过去我有中国父母的老观念，希望你读邻近的大学，甚至将来结婚都要住在一块儿。现在我改了，希望你上远处的大学，以后也别住在一块儿。因为孝顺父母不是黏着家，黏着孩子如同藤蔓，自己站不直，被缠的树也少了不少自由。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多半会早走一步。如果天天生活在一起，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影子，在未来会对你造成更大的打击。子女爱父母，应该帮助父母完成心愿，免得双方都遗憾。父母爱子女，应该帮助子女克服死别的痛苦，在父母死后坚强地活下去。希望你从年轻时就建立对死亡的人生观，在心灵上武装起来，并且记住，人是为活而生，不是为死而生。即使死神敲门叫我们明天走，今天也要好好活下去。其实我刚刚在看到刘墉老师他写给子女的这段话的时候，在纠结要不要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这一段。因为作为中国人，其实很难开口，很忌讳去说死亡这个话题，但是仔细想想其实还是蛮正能量的，所以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这段话。另外提醒各位，刘墉还写过给自己女儿的旅行白记。我觉得家里有女儿的朋友倒不妨把这段文字找出来看一看，因为太长，所以没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的跟你来分享。我在微博当中已经转发了，各位可以在微博搜索 DJ 王平来看看那段文字，是写给女儿的旅行白记。好，这个时间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听王杰所演唱的《如果我老了你还爱不爱我》。 会记 人过，我握紧拳头会像钉子我哭了。当光阴一天天的过，你看到我这苍老的轮廓，也许擦肩而过人不出，在日落天边的时候，能够说的故事有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些歌手唱给自己小孩的歌，或者是一些名人名家写给自己小孩的一些话。但愿这些歌能够让你感到温暖和感动的同时，这些话在生活当中你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些小小的启发。这时间来听到的是水木年华所演唱的《宝贝》，你听到了吗？ 宝贝，你听到了吗？我在轻轻对你说话，看到你露出的笑脸，是我看到最美的图画。宝贝，你听到了吗？我在轻轻等你回答，你眼里透出的快乐，是我一生最大的满足。 任何报答，要你的日日夜夜为你收获最美的时刻。 来自水木年华所演唱的《宝贝》，你听到了吗？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了一个事情，一定要在节目当中强调一下。我在节目里头时常会做一些亲情主题，但每一次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目标人群，比如说做母亲节的那个特别节目，我可能所住的目标人群就不是母亲，不是做给妈妈听的，我更多的是想做给子女听的，就是想提醒他们有空常回家陪陪父母。那今天这期我觉得更多的是做给初为人父人母的这些朋友听，但愿这些歌曲的让你感动的同时，这些名人名家所说的话，对孩子的教育的这些感悟，我希望能够在生活当中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启发。我们继续要看到的是白岩松对自己儿子所说的一段话，他说，儿子，如果所有的美德可以自选，孩子，你就先把宽容挑出来吧，也许平和和安静会很昂贵，不过拥有宽容你就可以奢侈的消费他们，宽容能松弛别人也能抚慰自己，它会让你把爱放在首位，万不得已才会动用恨的武器，宽容会使你有随和，让你把一些人看得很重的东西看得很轻，宽容还会使你不至于失眠，再大的不快再激烈的冲突都不会在宽容的心灵里面过夜，于是每个清晨你都会在希望中醒来，一旦你拥有宽容的美德，你将一生收获笑容。另外冯唐他对自己女儿也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跟你一起来分享。他说，女儿，你必须内心丰富才能摆脱这表面的相似，煲汤要比鞋式重要，自己的手艺比男人重要，包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比脸蛋重要，换句话说，内心强大比什么都重要。好，这个时间给你继续来听李宗盛的这首希望。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带给我能给他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 泛着泪光。虽然他长得和我平时很像，但是朋友都说他比我漂亮。毫无意外，我真的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如果能够陪着他们一起成长，生命你就算失去一些陪了又怎么样，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还是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听完李宗盛的这首《希望》之后，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作家王朔写给女儿的一段话。我觉得话虽糙一点，但是听来慢慢回味，倒觉得特别温暖，特别窝心。他说：女儿，我将来不要你养，说实在的，你给我的快乐早就超过我养你所花的这点钱。你做什么我都包容你，你在我这没有错误，你就是个孩子，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侵犯别人利益就是了。我说你最差的下场就是回家来跟我一起住，我什么都不希望，我希望你快快乐乐过完一生。我不要你成功，我最恨这个词，什么成功，不就是多挣点钱吗？另外在节目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90后父亲写给自己儿子的一段话。儿子，你已经开始认字了，短短一个小时你就把几个字认得门清，跟你老爸一样聪明。在你看来认字是个游戏，我是多么高兴，玩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现在你玩识字，以后要玩的能玩的还有很多，物质、金钱、地位、荣誉、喜欢，你就打怪升级一个个功课吧。不喜欢就省略，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人生还有很多高级的游戏可玩。有人玩咬一口的苹果，有人玩智能社交，有人玩分子原子，有人玩文字游戏，有人玩电影乐队。人生不是非要按照别人规定的固定模式进行，我希望你能够看到不同的景观，即使不同的人，经历新奇的事儿，敢于尝试，勇敢前行。等到你像我这样的一个年纪甚至更老，你会很嗨地说这辈子值了。嗯，你老爸也会觉得今天对你说这些话也值了，是不是觉得很窝心？在今天节目最后，王平想要跟各位说，千金财富终有散尽时，而父亲送给孩子们的这些叮咛真的是写满了他们的期待和祝福。我觉得这些将会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宝贵财富，成为他们前行温暖的动力。其实这些名人也是普普通通的父亲，而每一个父亲对于子女的爱，子女的这份心其实都是一样。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 Baby Song。 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 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跟你道歉，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别太失望，我讲的是个梦想。不用太听我们的话，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该怎样对待世界，或他该怎对你，要跟现在一样随心，让你的眼睛和心依然纯净。可惜世界不及你好，原谅我们，我们都还在找，而时间它只负责流动，不负责与你成长。不过你只需要倾听，倾听你的心，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都吹进。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带您畅游多彩北非，蓝白交错，编织出浓厚地中海风情小镇，众多文化遗产古城，勾勒昔日繁华风韵古都，撒哈拉沙漠驼铃声响，回眸遇见那片海市蜃楼，舒适航空，星级酒店，地道美食，提前报名享立减优惠，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